见你，你是悲而伤你，我爱你在家，我爱你在家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前两天呢，在高速公路服务区，一个哥们儿问我：“ 美女，你知道这哪有卖玫瑰花的吗？” 我说：“哟，这位小哥哥，你这么浪漫啊，去见老婆吗？” 哎呦喂！ 那个哥们儿说：“ 我老婆被我忘在上个服务区了。” 我说：“这样啊，那你出门右转，那个便利店呢，除了卖玫瑰花，还有卖常用的跌打油的。”哇！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穿过阴谋，你成了暗后，疼过的心都感动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，往事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，即刻出发。 清楚地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希望跟着光，我是父母的太阳。

儿时曾有梦想，踏遍千山万水，沉醉自然。现时光飞逝，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。青春正好，即刻出发。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生活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%，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帮？ 乐车帮 乐什么帮？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，4S 店养车低至50%，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， 没错，找工作要跟老板谈，找工作要跟老板谈，找工作要跟老板谈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 下载 BOSS 直聘 APP， 自信满满找工作。 阿里再次击败了利斯顿。 拳王阿里晚年被确诊为帕金森。 因为阿里，我们对帕金森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老人，他们行动不便，生活难以自理，整日饱受帕金森疾病的困扰。但不要忘了，他们也一样曾有过灿烂的一生。 4月11号，世界帕金森病日，关注帕金森病人，关爱老年人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景点969高效传播平台。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什么

小奖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我们人力资源部的李主任呢，他儿子叫了几个同学来家里面玩，作为一个开明的家长，我们李主任把他们当作朋友，跟他们聊游戏谈人生。结果后来他出去买菜的时候呢，在门口听到有个同学说，你妈终于肯走了。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谁都无法自拔呀，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呀，爱情正在心中神话呀， 信不信心撑着你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， 都可以多点信心，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， 谁中意星座话题， 来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，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， Bottom bottom bottom now dance， 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，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座天平天蝎射手座，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，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座天平天蝎射手座，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，古老的发明如今疯狂流行，是否因为太多人曾为爱伤心，不期望爱，只是需要幸运啊，宁可相信一切都是命啊，努力研究星座找寻线索，该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掌握，像个学生一样努力用功啊，下次爱情能一路顺风， 信不信心撑着你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， 都可以多点信心，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， 谁中意星座话题， 快告诉我哪一颗心该怎么搞定，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， 就好像你捉摸不定。 OK， 大家会了吗？其实很简单，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，预备，山羊水瓶，没有了， What？ 结束了，但是No 我们还有一次， Come on， 大家一起来唱， Come on， 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座，山羊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 星座问题女人的话题， 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，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，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，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，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二，四月份冷空气影响下的天气短剧一般不超过3到5天，匆匆而过之后气温就会立马回升。虽然气温回升是大趋势，但每一次的短暂降温应对不及时都可能成为一个大坑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8度，最高气温24度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扬沙转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到22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2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8到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九眼楼在4到20度，菩萨山在7到22度，石花洞在7到24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为什么脸上的皮肤会衰老得特别快呢？我们的脸部是裸露在外面的，经受着风吹日晒，风吹的皮肤会发干起皱，太阳中有紫外线还容易引起皮肤色斑，所以呢我们外出时要涂润肤霜防晒霜。而现代的手机电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息规律，很多人喜欢熬夜，熬夜会让身体内产生毒素，最突出的是产生黑黑的眼圈，脸色苍白，直接导致脸部皮肤衰老。所以为了减缓皮肤衰老，一定不能熬夜。人间最美四月天，晴时骄阳，阴时雨雪。北京的四月开篇就让小伙伴们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晴雪莫测。不过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因为帝都最美最耀眼的风景预计2周后就要来了。因为在海淀豫东公园，你就可以免费看到大片的油菜花。没想到油菜花离家门口越来越近了，出颐和园西门右手边就是豫东公园。这里除了是最适合骑行的公园，暮春还是油菜花的海洋，而且油菜花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园子，让你大开眼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 了。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